2013年一月至到12月，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，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《历史在笑》，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，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。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，内容包括五四事件、新文化运动、文学革命、大学制肘、人物与思潮。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，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，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。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，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，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，配合中共极权统治，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。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，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，配上中文字幕，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。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各位网友、各位听众、各位观众、各位同学，又到了历史在笑的时间，眨眼真的做了很多集。咁我哋第二个单元咧，讲五四运动与中国，咁讲呢个所谓五四嘅思潮与人物咧，先讲呢个自由主义啊。咁我每一次即系开麦嘅时候咧，我都会先做一个介绍啊，即系上次讲到边啊，咁啊讲上次系讲到谭嗣同。咁本嚟谭嗣同咧一集里边，咁我哋讲完啦，系咪？佢系一个中国嘅自由主义者，系咪？佢个政治哲学嘅造诣都好深，系咪？但系为咗搞革命，即系啊，其实都系到最后佢系主张革命嘅。如果即系你睇翻佢后边嗰啲言论啦，系嘛？喺戊戌政变失败之后，咁佢就俾满清政府所杀，系嘛？34岁就殉难啦，系咪？呢个就真系一个革命烈士。但是他以34岁的青壮之年而殉难，而在这所谓他那10年8年啊，即是一本很有威力的著作叫《人学》这本书，大家真的有机会呢可以找来看看，在《人学》的自序里面讲到冲决网罗他这个这样的理论呢，我们上次都简单介绍了。谭嗣同反对这个明教，是吧？谭嗣同提出这个所谓冲决网罗的理论，其实讲来讲去归纳，用现代的说话来讲，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而已，只不过是，是吧？百几年前他已经在当时的满清统治底下，是吧？他赞成这个君主立宪要改善这个中国，是吧？到最后他都觉得要杀晒那些君主，是吧？咁先至有得救嘅中國，係嘛？佢亦都受法國大革命嘅影響又好深，係咪？佢嘅文字，佢嘅著作全部都係文言文嚟嘅，係咪？但係裏邊嘅思想係非常之進步，係咪？佢甚至乎將呢個所謂《明夷待訪錄》，黃宗羲嘅《明夷待訪錄》裏邊有啲相關嘅理論咧，都將佢所謂研究法王，將佢發揚光大，係咪？或者康補缺位，增加啲即係冇嘅嘢，做一啲補充，係嘛？都係講自由平等嘅思想，自由平等民主嘅思想。呢個係百幾年前，係嘛？34歲就殉難，係咪？所以最近你睇到一啲理論，話做特首或者參選特首一定要愛國愛港，甚至乎不能對抗中央，係嘛？咁然後好多嗰啲所謂建制派人士就認為呢個係天經地義、理所當然。咁你話呢個同譚志同當年所反對嘅嗰啲封建帝制嘅遺毒係咪？呢啲都唔即係好明顯，就係同佢當時所反對嗰啲所謂封建帝制嘅遺毒，仍然到而家即係陰雲不散啊嘛，係咪？即係中央政府就不可抗拒嘅，係咪？咁美國的加州州長選舉，用不用問過聯邦政府啊？是不用說 一定要有个条件，就是你要爱这个美国，是吧？又要爱加州，写出来的，跟住又不能够对抗这个联邦政府，会不会这样写啊？是吧？他的这个加州州长的候选人，只要符合这个法律，他成为一个候选人，是吧？得到选民的选票的支持，他就是加州州长的了，大佬，是吧？甚至乎他做得不好，在加州都有一个全民投票可以罢免他，然后选过一个新的州长。曾几何时，有个大隻佬明星叫阿洛舒华辛力加，他当年为什么会做到这个加州州长，就是因为在之前那个民主党的州长不得人心，被人家全民公投搞定了他，跟着就选到这位阿洛舒华辛力加，是吧？这个人就做这个美国的加州州长嘛，是吧？跟住落嚟咧，我會比較仔細啲講呢個譚志同所提嘅所謂明教害人。嗱，我講呢個充血網羅論嘅時候咧，提到有七項網羅，譚志同咧認為必須要充血嘅。咁有啲咧，我上一次都做咗一啲説明。咁呢個所謂充血網羅，譚志同提到嘅咧，就係大家而家可以睇下我哋個畫面裏邊咧，我哋都即係有啲字幕可以俾大家睇嘅，就有七項。第一係利禄的網羅。上次解釋過啦，功名利禄係咪？金錢啦，係咪？地位啦，係咪？第二係俗學的網羅，你研究學問唔係考據就係詞章之學，係嘛？呢個就叫俗學。第三個全球群學的網羅，第四係君主的網羅，第五係倫常的網羅，第六係天的網羅，第七係佛法的網羅。呢啲全部都係網羅，網羅調翻轉就係羅網困住你嘅。你要充血冲破这些这样的罗网，你才能够解放思想，你才可以独立自主，是吧？那然后这七种网罗其实归纳呢，就是三样东西来的。第一，就是要充血这个学的网罗，是属于学的，是吧？学的意思就是学术上，是吧？或者思想上呢，是吧？那谭志同主委讲什么呢？在學術上面的網羅是包括些什麼東西呢？剛才說的詞章考據，這些屬於學，群學，這些都是學，是吧？他這個學的網羅主要指是荀子之學。他認為荀子之學和李耳之學，就是道家，和宋明的理學，裡面所說的禁欲主義，是吧？他認為中國二千多年的學術思想，特別是儒家呢，基本上就是以荀學為主，以荀子之學為主。而荀子的這個所謂思想呢，是向遠，用我們現在現代西方的講法呢，就叫 cynical， 犬儒，是吧？即是比較相似的，就是那你現在看到香港有多少犬儒呢，是吧？向遠者得之策也，這個是孔夫子講的，凡事無可無不可，凡事差不多，凡事得過且過，是吧？見到有人做壞事，見到不公義的事，覺得自己無能為力，是吧？縱欲養惡，姑息養奸。譚志同他說要充血二千多年來中國的學術上面的網羅，主要你就一定要打破這個荀子之學、李耳之學和宋明的理學，即是朱熹，是吧？即是朱熹、怡情、程昱、程颢兩兄弟，是吧？周敦儒啊，呢啲咁嘅人，即是他將嗰個儒家思想發揚光大，但係結果咧，就係呢個所謂法王儒家思想嘅結果，就造成一個鄉遠嘅文學。喺譚志同個講法，呢個叫冒孔之明，以敗孔之道。即係換句説話講咧，譚志同他都是没有批判孔子的，是吧？他是批判这些儒家思想、荀子或者宋明理学，是吧？还有对道家、这些所谓禁欲主义，他认为是违反人性的，是吧？所以二千多年来的中国的学术思想是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，是吧？还有他很讨厌呢那些所謂禮樂正形，是吧？講禮呢，又要即係有啲典章 制度嚇，即係禮教係嘛，即係分得好清楚嘅係嘛，甚至乎係音樂啦、政治制度啦、刑法等等啦，呢啲係由儒家思想所發旺而來嘅呢種咁嘅學術咧，學術思想變成一種制度咧，佢係僥制束縛人民嘅，係嘛？所以佢比較服膺嘅或者贊同嘅就係孔夫子嘅大同思想，係嘛？佢認為二千幾年前嗰個大同主義，即係喺呢啲儒家思想喺過去呢二千年個不斷發展嘅過程裏邊，話一發展到最後就變成一種禁錮我哋嗰個思想嘅一種學術，或者變成一種制度。孔夫子提嘅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廣信修睦，選賢與能，廣信修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幼有所長，壯有所用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份，女有歸，貨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，力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，是故謀弊而不興，故愛護而不弊，是為大同。謀弊而不興是什麼呢？啲陰謀是沒有的，沒有陰謀詭計的，謀弊關閉了那些陰謀亦都不會興旺，所以故愛護而不弊，是不是打開道門大家不用關門的，可以這樣的。談志同是向往這種所謂即是你這個孔夫子的所謂的大同思想，禮記禮位大同篇裡面所說。當然孔夫子另外一篇叫小，即是小康，那個小康就不是了，有陰謀詭計，有鬥爭，是不是個個是為己，不是為就是天下，天下不是為公，天下為私，那就是小康，那是一個小康的局面，是不是？那這個是即是譚志同比較欣賞的。但是對於後來這些所謂荀子之學，是不是他是很反感的，宋明的理學很反感的，所以他認為一定要打倒荀子之學，而發揚莊子的自由精神，孟子的民貴君輕的精神，以及孔夫子當年提即到個絕古學改今制那種的精神。所以譚志同認為要廢除這個君主的傳統，倡民主，變不平等為平等，這個就是所謂要衝破學術的網絡。 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，係 啊，啲人係啊，明先得，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，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，慶祝雙十時喺記真愛革命。 翻翻嚟第二節，頭先講咧譚志同嗰個所謂衝決網羅論，我哋將佢歸納咧就三種網羅，一個學之網羅，係嘛？一個咧就係政嘅網羅， 一個咧就係教嘅網絡學政教。咁頭先我哋想講學術嗰方面咧，咁佢係極力主張咧要從孟子嗰個民貴君輕啊，講自由平等嘅。OK， 皇帝係殺得嘅，因為孟子講過啦，係咪？民主一夫就以未民事君也，皇帝係殺得嘅。OK， 咁第二個係充缺呢個政嘅網絡。即係政嘅網絡就是政治方面嘅網絡，政治方面都有好多束縛禁固係嘛羅網，咁主要係處咩咧？兩樣嘢嘅啫嘛，一個就係君主專制統治 ，OK， 另外一個係異族嘅統治。嗱、這個就係譚志同，佢認為一定要推翻呢個專制嘅政體同埋異族嘅統治。佢認為中國二千幾年來嘅情況就係、是，即係二千幾年來都係行循政。即是说所謂二千幾年的專制帝王統治，當時他主張這些，即是提出這些主張的時候，革命還未成功，辛亥革命是不是？因為他是主張君主立憲的嘛，是不是？當然這個君主立憲他也要效法這個英國，英國又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，十三世紀已經有大憲章的頒布，有民主的初形，是不是？這個我們姑且不論，他認為這個專制政治，君主的專制政治和異族的統治是必須要推翻的。中國二千幾年呢、這個所謂專制帝王統治，其實就係秦始皇統一天下嘅一脈相承，即係二千年來都係行秦政，因為二千幾年來嘅君主咧，都視天下為其私產，個天下係佢嘅，係嘛？於是就用荀子之學嚟僐制人民嘅思想。用武力嚟限制人民嘅行動，並且要求臣民咧就要為呢個皇帝效忠，甚至為其死節。如果一個末代嘅王朝係嘛，嗰、那個末代嘅皇帝係嘛，即係已經去到一個日落黃昏，即係呢一個朝代就嚟俾人哋所以要改朝換代嘅時候，佢會要求佢嘅臣民。為其死節，即是話咧，我要殉節啊，殉難啊，即係要殉國啊，所謂係嘛？你都不能夠即係啊侍奉呢個新主係嘛？呢、這個就是中國人嗰種所謂死節節義啊，呢個揾老襯嘅其實係係嘛？於是咧，即係民權就得不到伸張啊嘛，係咪？所以他说这个所谓君臣之义呢，就不是说这些要尽其死忠效其死节，是吧？另外他就主张这个所谓余下之变，余下之变就是余就是余万余就是万余下，就是这个华夏，是吧？还有主张变法维新，又主张极力排门，是吧？甚至乎他是搞暴力的，主張暴力的。譚志同是主張革命行動，主張暗殺，對這些專制的君主殺了他不足惜。 OK， 這個是所謂政治上的網絡，就是剛才我講的七項網絡，你將它歸納就是這樣。第三個是充缺教的網絡，這個教的網絡呢當然是指這個明教的危害，是吧？在我們那個所謂他反對明教的、那個理論那裡，我們會最詳細講。但是這裡所謂教的網絡呢，也都跟宗教有關，主要就講三樣。一個就是孔教，他認為即當他是一教孔教。第二是耶教，耶教即是耶穌的教，即是基督教。第三就是佛教。他認為即孔爺佛三教的教義雖然有不同，但是他都有一樣東西的，同於變。他有不同，但同於變，變不同，是吧？同於平等，意思就是說孔爺佛三教教義雖有不同，但是他目的都是要變革人世之間的不平，是吧？他們所提出的變革的方法雖然不一樣，但是最終的目的達到人人平等是一樣的。這個論述很少人這樣說，儒家思想 基督教的精神和佛教的精神，他们都是求变，是吧？而变的方法是不同，但是他又同的，就同于平等，到最后就希望做到人人平等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他老实说，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标准来看，这种思想真的都很有包容性的，大佬，是不是？那他有个前提，就是你一定要人人平等咯。当然这个人人平等不是绝对的，是不是？相对啦，当他，但起码个立足点要平等咯，是不是？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宣言都是这么说的嘛，人本生而自由，其权利及尊严亦复平等。至于你的成就可能是不平等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成就不同，一个是变成李嘉诚，一个是黄毓民，大家成就不一样，是吧？甚至乎一个是即係好老道嘅，即係教員咁，係嘛？咁但係佢哋都係生而自由嘅，佢嘅尊嚴同權利呢三種嘅人都係平等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即使係耶教、孔教、佛教，係嘛？佢有不同，或者佢變嘅方法、求變嘅方法都不同，但係嗰個所謂目的咧係一樣嘅，係嘛？咁所以你睇到嗰個所謂衝決網羅。將佢歸納成為三種，係嘛？要衝決學術嘅網羅、政治嘅網羅，同埋呢個所謂宗教或者明教嘅嗰個網羅，係嘛？呢個係譚志同啊，嗰個所謂衝決網羅論嘅一個基本嘅精神。即係我今次即係用一個比較簡單啲又通俗啲嘅辦法咧，去介紹呢個譚志同嘅思想啊。咁大家要仔細去睇咧，咁你就只能夠揾佢一本書，啊呢、這個人學呢本書嚟睇啊，咁自然就會比較清楚啲啊。當然我哋又要結合當時嗰個時代嘅嗰個時代嗰個潮流、那個思想嘅潮流。當然佢係生，即係佢係清末時代嘅人，係嘛？咁佢亦都係喺呢個。即是说辛亥革命成功之前，他已经是因为变法失败而被满清政府所杀，34岁呢就是已经殉难，是，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好，他都算得是满清的思想界的一颗彗星。这个不是黄毓民说的，是梁启超说。梁启超形容谭嗣同是满清思想界一颗彗星。好了，第二个部分呢，我就想讲一下这个谭嗣同的自由平等观，或者谭嗣同的所谓自由平等的思想。那这个自由平等的思想呢，讲谭嗣同自由平等思想，主要就是讲他反明教而主张自由平等。明教的束缚的对面呢就是自由平等，是吧？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现在荧光幕上面的这一段文字，谭嗣同即系所谓反明教之说啊，俗学流行，动然明教，敬若天命而不敢逾，畏若国宪而不敢倚。且乎以明为教，则其教以为实之宾，而决非实也。又放明者，由人创造。上以制其下，则其教；上以制其下，而不能不奉之，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劣毒，由是酷矣。君以明治神，官以明呃民，父以明压子，夫以明困妻，兄弟朋友各协一名。以相抗拒，而人尚有传言者得苦。中国即以威刑钳制天下，则不得不广立明为钳制之器。忠孝既为臣子之尊名，则终必不能以此反之。虽或他有所惧，意欲结束，而终不敌忠孝之名。而为明教之所上，反更益其罪。曾不若孤团， 之被執綁屠殺也，由憤盪呼號以聲其痛楚，而人之不責也。嗱，呢段文字咧，嗱個意思咧，我就唔想逐句同大家解，意思就好簡單嘅啫，係咪？先講嗰個所謂三江五輪係乜東西先，係咪？呢個三江五輪係明教最重要嘅部分。三江是君为臣之纲，父为子之纲，夫为妻之纲。纲是什么呢？纲是纲领的嘛，是不是？纲是一种纲领的嘛，样样就是要靠这个做一个主。还有我们可以加一种纲，是吧？三纲其实在这个中国文教时代还有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是不是？三纲就是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大陆就有个阶级斗争为纲，纲就是纲领，是吧？纲举就木章，有了个纲领，其他那些才可以得到勋章的，是吧？这个就是所谓三纲。五伦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。在这个五伦里面呢，即是他认为其中四伦都是一种名教来的。只有朋友之伦呢，即是谭嗣同是比较欣赏的。下一次再讲。